李瑞又输了。工作室里变得极安静，大家好似认真地盯着自己的屏幕，但却又忍不住会偷眼看一下李瑞。李瑞的脸色可比之前输掉那一阵时难看多了，他心中满是懊恼，但是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对手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一点有点水平的人都可以看出来，没水平的从双方角色最终的生命条也总可以看出来。李瑞的静夜思最终倒下的时候，韩嫣柔也已经红血，生命条在十分之一以下。这两个人水平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这是一场谁输谁胜都不算意外的对决，只看谁临场发挥得更好。李瑞原本打得还算顺利，但是很遗憾他心思太多了，中间看到众多粉丝给他摇旗呐喊，思绪飞得太远，注意力如此不集中，怎么可能赢下和自己水平差不多的对手？李瑞也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所以此时心中的懊悔简直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他猛然站起了身，几步就冲到了陈野辉的跟前，涨红了脸说： 再给我一个战斗法式。 他当然会脸红了，连输了两阵，连换了两个号，现在还要索取第三个。他知道自己的心思多半已经被人看穿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为了再抓住这绝佳的机会，眼界很高的李瑞这时候也顾不得脸面了。刚才打得顺利时粉丝的期待和欢呼他可是看到眼里了，他相信只要能赢过韩嫣柔，一定可以赢得相当一部分粉丝的关注。陈野辉此时的心里满是鄙夷，当然面上还是没有表露出来，正想给李瑞打个哈哈，结果看到电脑屏幕后却是笑了笑道： 先等等吧，邱飞已经上了。 李瑞一惊，再看屏幕，果然邱飞已经拿着他之前用过的斗魔师站上了对战席位。 怎么又是这家伙？ 围观的玩家哪知道这账号还换来换去的，看到刚才输得一塌糊涂的斗魔师居然又跳出来了，纷纷纳闷，其中不乏鄙视。这个时候大家心目中不自量力的人可就是这位斗魔师了。斗魔师为啥会被鄙视？还不是因为刚才李瑞打得太恶心，看到屏幕上对斗魔师的公开点评，李瑞的脸都有些发烫。这说的其实都是他呀，但现在却是邱飞拿着斗魔师去被人说三道四。李瑞转头看了眼角色站上比赛席位的邱飞，已经和平时训练中的他一样，身子坐得笔直，目光只落在屏幕上，左手搭着键盘，右手稳稳握着鼠标，好像永远也不会松开似的。 看看邱飞的再说。 陈野辉淡淡地说了句，不再理会李瑞了。虽然他不喜欢邱飞，但是这李瑞的嘚瑟也着实让他受不了。眼下借着邱飞让李瑞吃一下憋，陈野辉乐意之至。唐柔来者不拒，这个斗魔师又站回了场上，他丝毫也没介意，倒是陈果有点抓狂。不是说要按标准赛制的吗？不用我们这边换人也就算了，什么时候输了的可以再来，然后打了又打这样了。陈果虽鄙视对方不靠谱，但也没就这事儿还去和人理论。星星摆着场子的目的本来不在乎是不是按标准赛制来。两个战斗法师传送进了比赛场地，倒数三秒后又一局开打。唐柔刚刚战胜李瑞并不轻松，这种棋逢对手的较量消耗的精神和操作可不是平时欺负普通玩家可比的。可是即便如此，倒数结束后率先冲出的依旧是唐柔。起手招和第一局如出一辙， 刚刚好的距离时，一记龙牙已经递了过去。然而这一次的斗魔师可没有再呆呆地等着中招，龙牙过来时身子略一侧，擦身避过，与此同时手中的战矛却也反刺过来，也是一招龙牙。韩嫣柔拧身躲避，同时已经变招，战矛顺着身子的转动就横扫过来，霸碎。然而斗魔师却不改技能，龙牙像是执意要刺过来一样，只是身子却已经顺着霸碎的扫向移动起来。角色的移动速度怎么也无法和攻击的速度相提并论，斗魔师这样转圈走位肯定还是会被霸碎扫到，但是就这么一个走位却还是帮他抢到了丁点的时间，这点时间得以让他把这一招龙牙继续施展下去。这一点时间差距实在是微乎其微，看得不够仔细的人甚至可能完全忽略斗魔师的走位，只有真正的高手才会知道，如果没有这走位，斗魔师绝对无法达到现在的攻击效果。龙牙命中，短暂的僵直顿时打断了韩嫣柔正在施展的霸碎。龙牙技能等阶虽低，作为可一点也不小，龙牙僵直的利用，秋飞又怎么会疏于练习？鼠标一抖，也甩了一个霸碎，跟着天机落花掌，再加上各色炫纹，低阶技能铺路衔接，高阶技能找机会爆发，非常标准的一套连招已经滚滚而上，竟然转眼间就将韩嫣柔给压制住了。这一下围观党们可都呆住了，怎么转眼就把韩嫣柔给压制住了呢？要知道之前和韩嫣柔斗得旗鼓相当的静夜思都没有打出过如此的压制。不只是静夜思，大家天天来这房间追看这里的 PK 这么久，韩嫣柔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亏。斗魔师这一下可算是创造了历史，但问题是这斗魔师刚才的蠢样大家还记忆犹新呢，怎么一转眼就变得这么厉害了？围观的频道一下子变得特别干净，玩家们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过唐柔可没像之前的李瑞一样直接大脑死机，被一气连完一套完整的连击，在被连击压制过程中，他很快找到机会打断了对手的连续攻击，将比赛拉回了起点。然而此时只从生命条上来看，他已经处于劣势，这对围观党来说也是破天荒头一次了。在待了半晌后，终于有人在频道里说了一句： 换人了吧。 剧烈的反差让群众瞬间想到了这种可能性，直接点出了真相。可是要说真正的真相，李瑞的斗魔师也不应该是那么难看的，抓好了机会他也是有可能先声夺人，打韩嫣柔一波压制的，只是很遗憾他打的是那样的蠢笨，以至于自己都想换个号来假装新人。结果秋飞倒是全不在乎，拿着已经被玩家视作蠢货的角色上手就让人眼前一亮，李瑞种下的蠢笨光环居然一点都没影响到他，他是玩家心目中的高手。那之前那个蠢材还是李瑞，一点误会都没有。如此明眼，李瑞的脸面自然是分外挂不住，此时呆坐在座位上，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眼瞅着这个他所期待重视的机会似乎就要被秋飞给抓住了。围观党们在回过神来以后已经开始给秋飞欢呼呐喊加油了，但这一次秋飞的斗魔师可是占着优势的，玩家的兴奋期待比起上一场李瑞用静夜思和韩嫣柔斗得旗鼓相当时可是更加强烈了。李瑞狠狠地攥着拳头，指甲扣进肉里也全然不觉得疼，他悔恨，他嫉妒，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他抓不住，而秋飞偏偏就可以抓住。这一场如果让秋飞拿下，那就是打破星星不败金身的创纪录的一战，这一战会得到的关注会是怎么样，李瑞可是想得很清楚， 要不然他也不会抢着在第一阵就上场了。只是很遗憾，他心中所幻想的那一切，此时似乎和他在渐渐远去着。输啊，你为什么不输？如果你输了，这个机会还会是我的。李瑞此时赫然成了星星的支持者，他比任何人都强烈地希望这一战星星能获胜，他盼着韩嫣柔能爆发，盼着邱飞能失误，可是事与愿违。邱飞打得稳稳当当，并没有因为暂时的领先有丝毫放松，更没有因为对手只是网吧战队的成员而有所怠慢，也没有想着李瑞想着那么多的未来。在他看来，这是一场比赛，比赛的目的就是击败对手，获得胜利，如此而已。怒龙穿心，怒龙穿心，两个战斗法师在一样的时机出现的时候，赫然选用了同样的技能，两杆战矛划破空气，呼啸着钻出，从发招来看，完全分不清先后。不过这只是相对于普通玩家而言，对于具备些水准的玩家来说，还是可以看出这两个相同的技能，韩嫣柔的出得更快，比出招快慢，那就是拼手速。这一瞬，李瑞心头狂喜，这个韩嫣柔还真是够顽强，这一击抢下的话，场上的局面可就又不好说了，很有可能让他一鼓作气再占上风。 漂亮！ 李瑞居然没有控制住出了声，实在是因为他太期待太期待这一刻了。等着声音出来后，他才意识自己这一声是多么的不妥当。不管他再怎么不待见邱飞，在这种时候也实在不适合表现出来，这纯属素质问题啊。谁想就在他这一声喊出来的时候，被怒龙穿心刺中的却赫然是韩嫣柔，同样的机会两人一起去捕捉，把握到的最终却是邱飞。誓言喊出漂亮的李瑞有些呆住，但此时其他人却纷纷朝他投来佩服的目光，这让李瑞不得不汗颜一下。他知道所有人都误会了，他们大概也和自己一样，以为这一交锋是韩嫣柔占了便宜，哪想的最终却是邱飞强下一击。他这一声漂亮，他显得他眼光如炬。 哎，今天的对手好像有点来头啊。 星星这边，魏琛看着场面对叶修感慨了一句，哪想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转头一看，叶修呆呆地望着屏幕出神了。